长生殿第五段，这是唯读经典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第九出，复照。身上无端惹起嫌烦恼，有话将谁告，此情已自非咫尺，怪杀应格不住向人体，碾入生存草，上林花满枝，平高何现意，无复是成旨，寡人昨因扬飞角度，心中不忿，一时失计，将他遣出，谁想佳人难得，自他去后，触目总是神憎，对景无非惹恨，那杨国忠入朝谢罪，寡人也无颜见他，唉，欲待召取回宫，却又难于出口，若是不召他来，叫朕怎生消遣，好薄话不下也。春风尽，宫帘半起，难消日影迟迟，听好鸟游作欢声，睹杏花似豆融毁，坠毁会煞杂一颤而出书，不解他十分的交替，忘负了怜香惜玉那些情致。复进半内间上，快下玉盘红楼戏，酒开金瓮绿胚浓，请万岁爷上膳。身不应戒，复进又请戒，身恼戒，谁着你请来？复进，万岁爷自清晨不曾进膳，后宫传催排膳伺候。生，斗什么后宫？叫内侍揣着厮去打一百，发入禁军所去。内侍，领旨。生，唉，正在此想念妃子，却被这厮来搅乱一番，好烦恼也。四意纵有天上琼浆，海外珍馐，知他审判滋味，除非可屹立向跟前，方为调剂。进办内间上，尊前起席成歌舞，花外红楼列管弦，请万岁爷沉香殿上饮宴，听赏梨园新月。生，都说声沉香厅，好打。进叩头戒，非干奴婢之事，是太子诸王说万岁爷心绪不快，特请消遣。生，都我心绪有何不快？叫内侍揣着厮去打一百，发入习心思，当活着去。内侍，领旨。生，内侍过来，着你二人看守宫门，不许一人擅入，违者重打。内侍，领旨。生，唉，朕此时有神性情，还去听歌饮酒，向亭记凭栏人是玉栏杆，问新庄有谁同意，就有信生和，知音人士，他昆弦绝响，我玉笛秀吹。丑间搭法上，离别悲，相思意，两下离，抹媚谁知，我从旁参透各踪迹，要打和鸾凤在一处飞，万岁爷在哪里？内侍，独自坐在宫中。丑欲入，内侍拦戒。丑，你怎么拦阻咱家？内侍，万岁爷十分左脑，把进膳的连打了两个，特着我每看守宫门，不许一人擅入。丑，原来如此，咱家且候着。生，朕为无聊赖， 且到宫门外闲步片时，看一带遥界依然芳草起，不见簇群居，诸侣追随。丑望界，万岁爷出来了，杂妾闪在门外，去个机会。生，寡人在此思念妃子，不知妃子又怎生思念寡人哩。召见问高力士，他说妃子出去泪眼不干，叫朕寸心如割，这半日间无从再知消息。高力士这厮也见不到朕跟前，好生可恶。丑见界，奴婢在这里。生，高力士，你肩上搭的什么东西？丑，是杨娘娘的头发。生笑界，什么头发？丑，娘娘说道，自恨于位，尚武圣心，罪因万死，今生今世不能够再读天言，特剪下这头发，着奴婢献上万岁爷，以表依恋之意。生执法看，哭戒，哎呦，我那妃子，既前宵枕边闻香气，到今朝见却何愁计，去青丝，长断魂迷，想寡人与妃子私情中断，就似这头发也，一霎里落尽到长辞云霄。丑，万岁爷，请休惨戚，奴婢向杨娘娘寄蒙恩信，万岁爷何惜宫中片席之地，乃是沦落外边，春风肯叫天上回，名花便从院外移。身坐想戒，只是寡人已经放出，怎好召还？丑，有罪放出，悔过召还，正是圣主如天之度，况今早单车送出，才是黎明，此时天色已暮，开了安庆坊，从太华宅而入，外人安得知之？起见缘似银归，无言字，稳情去一笑，愁成自解围。生，高力士，就着你迎娶贵妃回宫便了。丑，临旨。生，唉，妃子来时，叫寡人怎生相见也？喜得玉人归矣，又愁他管教成背面体，那时将何言语示前妃？罢罢，这原是寡人不是，拼把百般情美愁他贯日分离。愁有内侍宫女纱灯引淡上，香车驿，香车驿，穿过了宫怀翠，纱宠对，纱笼对，演绎着宫花丽。丑进报戒，杨娘娘到了。生，快宣进来。丑，林旨，杨娘娘有宣。但进见戒，臣妾仰视见驾，死罪，死罪。生，平身。但跪泣戒，臣妾无状，上甘天谴，今得重睹圣颜，死亦瞑目。生同泣戒，妃子何出此言？ 念臣妾如山翠蕾，贺皇恩如天荣碧，今自爱愿成鱼贯，感度峨眉。身服淡起戒，寡人一时错见，从前的话不必再提了。淡气起戒，万岁。深吸淡手，与淡拭泪戒，从今识破愁滋味，这恩情更添十倍。妃子，我且把这一日相思诉与意。宫娥上，西宫宴备，请万岁娘娘上宴。生，逃出真情酒满樽。但此心从此更何言。生，别离不惯无穷意。但重入交房拭泪痕。第十出一衬，外扮郭子仪将巾佩剑上，壮怀磊落有谁知，一剑防身且自随，整顿乾坤几时了，那回方表是男儿。自家姓郭名子仪，本贯华州镇县人士，学成韬略，富满金轮，要思量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，干一桩定国安邦的事业。今以武举出身，到今夜选，正值杨国忠窃弄威权，安禄山滥缨重卷，把一个朝纲看看弄得不成模样了。四案郭子仪未得一官半职，不知何时才得替朝廷出力也呵。论男儿壮怀须自吐，肯空想炸天乎？笑他每似堂间处宴，又虽成屋上战屋，不提防侠虎反凶，任纵横射鼠成虎。几回家庭鸡鸣，起身独夜舞，想古来多少惩处，显得个勋名垂宇宙，不争辩性自老乔宇。且到长安市上买醉一回，向天街徐步，暂遣牢骚辽宽逆旅，俺则见来往纷如，闹昏昏似醉汉难扶，哪里有独行行营处大夫。俺郭子仪呵，待见个同心伴侣，到钓鱼人去，射虎人咬，土狗人舞。丑扮酒保上，我家酒铺十分高，法式无奢挂酒标，只要有钱凭你饮，无且滴水也难消。小子是这长安市上新风馆大酒楼一个小二哥的便是，俺这酒楼在东西两市中间，往来十分热闹，凡是京城内外王孙公子、官员士户、居民百姓，每一个不到俺楼上来吃三杯，也有吃寡酒的、吃素酒的、买酒去的、包酒来的，打发个不了，倒油未了又一个吃酒的来也。外形上，遥望见绿柳斜靠画楼鱼，滴溜溜一片青莲凤外舞，怎得个宴事酒人来共沽？酒家有么？丑迎客，客官请楼上坐。外座上楼客，是好一座酒楼也，敞轩窗，日朗风疏，见四周遭粉壁上都画着醉仙图。丑，客官自饮还是待客？外，独饮三杯，有好酒喝，取来。丑，有好酒，酒在此。内叫客，小二哥这里来。丑应忙下。外饮酒客，俺非是爱酒的闲逃令，也不学识酒的猛灌夫， 一迷驾痛饮幸豪醋，乘着这行眼儿谁愁采，问醉乡深刻容得物，听皆是任咋呼，偏冷落羔羊酒吐。老旦扮内监，副进莫扮官，各吉服杂捧金币，千阳丹酒随行上，绕场下丑红酒上，客官热酒在此。外酒保，我问你杂，这楼前那些官员是往何处去来？丑客官，你一面吃酒，我一面告诉你不，只为国舅杨丞相并韩国国国秦国三位夫人万岁爷各四造新地，在这宣阳里中四家府门相连，俱照大内一般造法，这一家造来要胜似那一家的，那一家造来又要赛过这一家的，若见那家造的华丽，这家便拆毁了重新再造，定要与那家一样方才住手，一座厅堂足费上千万贯钱钞，今日完工，因此何朝大小官员都备了洋酒礼物前往各家称贺，打从这里过去。外金科，哦，有这等事？丑，带我再去看热酒来泼。外探科，呀，外妻宠盛到这个地位，如何是了也？怪私家任贱妾，尽豪奢夸土木，一般人公卿甘做折腰躯，真相全门如是妇，再没有一个人呵把余情向九重分诉，可知他朱蒙碧瓦总是雪高土，心中一时愤懑，不觉酒涌上来，且向四壁闲看一回。这壁厢细字数行，有人提的诗句，我是去播，宴是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，若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呀，这诗是好奇怪耶，我这里停经一直看，从头而逐句读，细端详诗意少征服，且看是什么人提的。李霞洲，这名字好生是熟。哦，是了，我闻得有个术士李霞洲能知过去未来，必定就是他了，多则是旧里难言藏衬语，猜诗迷度家何处，早难道醉来墙上信笔乱压土。酒保哪里？丑上，客官做什么？外，楼下为何又这般喧闹？丑，客官你靠着这窗往下看去就是。外看科，进王府骑马头踏直视前导引上，绕场行下科。外，那是何人？丑笑指科，客官你不见他那个大肚皮吗？这人姓安名禄山，万岁爷十分宠爱他，把御座的金鸡布帐都赐予他做过，今日又封他做东平郡王，方才谢恩出朝，四归东华门外新地，打从这里经过。外金怒科，呀，这就是安禄山吗？有何功劳俱封王爵？哎，我看这厮面有反相，乱天下者必此人也，见了这野心杂种牧养的奴，料封牧财神定是狡兔，怎把个野狼引来屋里居，怕不将提笔施府，更和那私门贵戚一力逞妖狐。丑，客官为神事这般着脑来？外，哎，不由人冷飕飕冲冠法术，热烘烘气行胸脯，忌当当把腰间宝剑平平去。丑，客官请息怒，再与我消一壶泼。外，呀，便叫俺清前斩饮尽了百壶，怎把这众臣臣一个丑蛋儿消除？不吃酒了，收了这酒钱去着。丑作收科，别人来三杯何万事，这客官一气惹千愁。外座下楼转行科，我且回到狱中去泼，见着那一桩桩伤心的时事物， 凑着那一句句赶时的时辰符，怕天心人意两难摸，好叫俺费成瘾，磕他弟将眉对蹙，看满地斜阳玉木，到萧条客馆，兀自意踌躇。附近伴家将上，并曰：“朝报到来。”外看科，兵部一本，未除授官远侍，奉圣旨，郭子仪授为天德军事，钦此。原来旨意已下，所早收拾行李，即日上任去者。按郭子仪虽则官卑职小，便可从此报效朝廷也合。赤井四尺，水中斩列宁，至极中浮毛羽，且喜愤云霄有份上天去，直待得把乾坤重整顿，将百千秋第一等训业土，纵有妖分孽骨，少不得煎蛋日月，手把大唐府。马蹄空踏几年尘，掌事豪家俱要尽，悲散自因萧汉阁，不在幽国是何人。第五段完，录于台北2024年3月。